优先去启发那些充任日伪警察、宪兵、特务、狱吏的战犯，对比评说新旧监狱的状况，让同犯们座谈感受。他们有坦白、揭露、控诉，又有庆幸和歌颂。暂不提日本盟国的法西斯意大利监狱和纳粹德国奥斯维辛集中营之恐怖，先让战犯们自己照镜子，看一看日军在中国华北建立的那二十几个战俘集中营，其中臭名远扬者有六个：石家庄、济南、太原、北平、塘沽、洛阳。1938年建的石家庄集中营，关押50000人，折磨死了20000。同年建的太原集中营，1941年后成了日军医院的活体血库，很多人死于泵水式的输血中。1937年7月建的北平集中营，曾收押政治犯37000人，释放时仅有3400人。再说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称作东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中国奉天盟军战俘营，当年日军在那里关押着从太平洋战场上俘虏的包括41名将军在内的1400名美国、英国和100多名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加拿大、荷兰等国盟军的战俘。将近3年时间，他们饱受疾病、寒冷、饥饿、毒打的凌辱折磨，1/3的人死于非命，死亡率高达16%，比纳粹德国集中营的死亡率高出10几倍。日本战败后，获释的美国中将温赖特瘦骨嶙峋，澳洲战俘坎特哈金写诗留恨：别了，广袤的东北平原，别了，3年的奴隶磨难，别了，猪食不如的饭菜，别了，恐怖的日本卫兵，别了，这一切一切，唯有一点永远挥之不去，那就是所有痛苦的记忆。这也让人们回到了18世纪的法国。翻开福柯《规训与惩罚》一书的开篇，便会毛骨悚然。1757年3月2日，达米安被送到广场，用烧红的铁钳撕开了他的胸膛和四肢上的肉，用硫磺烧焦他持弑君凶器的右手，将融化的铅汁、沸滚的松香、蜡液和硫磺浇入撕裂的伤口，再四马分尸，最后焚尸扬灰。鬼子就是鬼子，日本鬼子都是杀人的魔鬼。林林总总的酷刑拷问不单纯是一种随意性的现场行为，而是被清晰的公文化了的有组织的司法手段。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的俘虏审讯要领就是酷刑拷问的初级指南。第63，拷问要持续以肉体痛苦，使其除了如实陈述之外没有其他除去痛苦之方法。第64，对于有确证的内容不真实的陈述，而通过实施拷问有可能使其开口时，或意志薄弱屈服了拷问的可能性充分存在时，通常实施拷问。第65，拷问实施的手段要考虑方法简便，没有残忍感，痛苦持续性强，不留伤害的痕迹，但在需要给对方造成生命危机感时，应该不顾伤害的保持持续性。1，坐姿跪坐。2，在各手指尖接近根处夹上铅笔，指尖用绳索捆住后摇动。3，仰卧从口鼻同时灌水。4，侧卧踩踏踝骨。5，在不足身高的板棚下站立。第66，如果失误造成伤害，应从大局考虑，按照国家利益负责任地予以果断处理。有了果断处理这一条，还有什么可以顾忌的吗？日伪司法校正局局长中井久二，日伪承德宪兵队本部特高课长木村光明，伪满新京高等法院涉外庭庭长范守重任，日本关东宪兵齐齐哈尔宪兵队中尉浦屋方雄， 日伪尖岛省宪兵第一方面军宪兵大尉长岛玉次郎，日伪特务警卫中井义雄，日伪旅顺刑务所所长前子仁郎，他们的现身说法让同犯归还着社会良知。中井九二供认，他在日伪时期掌握本监99所，分监85所，代用监所约20所。1941至1944年间，关押人数120万。实际监狱数，1934年的时候就有189所，仅奉天省就有55所。他下令，全部犯人加疗，苛重苦役，残酷虐待。仅哈尔滨道里监狱，1942年4月至1943年3月间就死亡400多人。木村光明供认，1941年6月，他指挥下属在河北青龙县九湖岭村抓捕赵奎等100多人刑讯逼供。他们剥取赵奎的衣服，给他戴上手铐脚镣，并按在地上用皮鞭抽打。赵奎被打得满身血印子，又被拉到水坑旁，劈开两腿，大头朝下地绑在梯子上灌凉水，同时又用香火烧肋巴。陈翔的肚子灌鼓了，我们就用脚踩肚子，一踩一张嘴，一张嘴一灌水，把他的腰肌骨都踩脱节了，又捏着杨宝万脖子进水坑，死去活来。折磨3天又3天，他们把赵奎等12人投入了承德监狱、营口监狱，相继死在狱中11人。赵奎被判徒刑15年，妻子被伪讨伐队长霸占，两个女儿被抢走，两个小儿子活活饿死。1943年2月1日，他调集日伪警线，制造了二一惨案，押送承德监狱376人，28人被处死。被判刑的318人中，216人在酷刑折磨中丧失了生命。土屋方雄供认，1936年3月，他参与刑讯黑龙江民报社长王珍海等人，亲手给刘松山灌水4桶，给乔子良上大挂拷问，给刘大川灌水4-5桶，给一个28岁的男子灌水4桶半，另把一个30几岁受刑精神失常的男子投入脏水槽里用棒子击头，多人被活活折磨致死。1941年9月，他参与昂昂西独立守备队田中大队白丸中共案件时，逮捕130多人，50多人被投入监狱，王耀军、史律生被处死。犯受重任，口上不语，心有同感。后来他说，只是锦州高等法院特别治安庭，1942年4月到1945年8·15，就处死热河省爱国人民1700多人，在裁决上实行了空前大屠杀，并对2600多名爱国人民处以无期徒刑和8年到20年的有期徒刑，投入监狱。数百人因营养不良而死在了日伪监狱里。长岛玉次郎说，他任古老口宪兵分队长，并作为热河第一游击队长，活动于热河地区，是和组织指导热河特别治安庭的司法部监察参事官范守重任有直接关系的罪犯。那个时间，热河特别治安法庭关押10656人。我记得西南防卫军战国统计上载，长岛玉次郎披露说，1942年至1944年上半年，热河审判了4000人，处死1000人，投狱3000人。3000人中，因严刑拷打、施展物件、病理试验、人体解剖或营养不良而秘密杀害的约800人，拷问而死者占50%以上。日伪抚顺典狱长大村忍现身说法更具说服力。如果拿日本帝国主义对待中国人民的态度那样，就是1/10的程度也够受了。这是不争的事实。战犯中不论下官或是上官都有这种同样的感受，可是中国政府对待我们， 并非是那样无人道的野蛮行为，而是很文明对待。可见，人民的中国与帝国主义有根本上的不同。不同监狱的人道感受成了不少人态度转变的起步动因。在排球场地，一人失误出腿，以致飞球撞碎了窗玻璃。在当时的政治观看来，人们关注的焦点当然不在于他的经济损失方面。身为战犯，完全可以认定这是故意破坏，等待自己的是何种刑罚？肇事者惶恐呆立着。怎么样，你的手弄破没有？看守员刘长东走过来，没有言语，玻璃一个字。实在对不起，我错了。肇事者还是忐忑不安。人没有受伤就好，以后小心点就是了。看守员还是见人不见物。中国指导员态度大搭好的故事瞬间使他的心灵颤动，他庆幸自己没有受罚，兴奋地说给左右，无意中让人性暖流的气息洒满管理所的高墙铁门里。后来他写道，事情过后冷静下来，又警觉这样的宽待会不会有什么阴谋。但是随着岁月的检验，我们从管理人员的言行中真正体会了什么是真挚的人间之爱。管理人员坚持认为，作为人，人人有人格尊严，人人有生存权利，战犯也是人，是犯了罪的人，是可以改造的人，首先也要当作人看待。作为人，战犯的七情六欲没有全部泯灭，人类属性这一点就是可能接受教育改造的内在条件。对他们坚持真理教化，实行人性管理，给予疾患者以同样救死扶伤，关心人，改造人，这是战犯管理改造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日军第五九师团五长大和元孝一说，旧监狱把活人折磨成了鬼，新中国的监狱要教育我们这些鬼成为人。这里真是一所帮助我们懂得真理的大学校。同一师团士官军曹田佐太郎对照反省，自暴自弃，不服管教的不良表现，跪在地上抱着看守员黄宝珠的腿不放，边叩头边哭泣，我该死，我不是人。黄宝珠掏出手帕帮他擦拭泪水，也擦拭着他心灵上的污渍。人与畜生的区别就在于他知道自己是人，如果没有这个概念，那就是畜生，尽管长着两条腿也还是畜生，而且会是比畜生还要畜生的畜生。对这种人来说，首先必须惩戒他，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教训他，直到使他想起自己曾经是人，直到他理解到了这一点，恢复人性，施以人道、宽恕与教化才会更奏效。同中国国内罪犯一样，日本战犯与社会公民相比，权利与义务具有不对等性，其权利虽受限制，仍可充分享有严格保障的罪犯应有的种种权利，对法庭判决申诉的权利，人格不受侮辱，人身安全不受侵犯的权利，对监狱的管理、教育、劳动和文化娱乐、生活卫生等提出建议的权利，维持正常生活的权利，维持身体健康的权利，与亲友通信、会见和接见家属的权利，自由阅读、写作、演出的权利，保持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的权利，私人财产继承等方面的民事权利，依法获得减刑、假释和提前释放的权利，申诉、控告、检举监管人员的侵权行为，要求严肃处理直至追究刑责的权利。他们展示着革命人道教化的力量，又与资产阶级人道的虚伪性划清了界限。他们起于14年改造工作室， 了于十四年改造工作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他们独立章节，并非独立路段，同时记述，并非同时发生。他们之前与之后，伴着斗争与较量，起伏跌宕，跌宕前行。一天，当过宪兵的菅野荣、战优憨，就寝铃声快要打响，仍不愿结束棋盘对弈。菅野君，不守纪律可不好啊。同伴渡边提醒他：“你管不着，不是还没响铃吗？”菅野借题发挥，矛头显然指向管理所：“你这小子是政府的走狗吧？对这种监狱生活感激的没法的吧？什么毛泽东大人呐、斯大林大人呐，不就是这样吗？何必这样，守纪律才对呀。你那些事我都知道，别以为了不起，胡扯什么。”菅野话里带着几分威胁：“将来也有回国的时候。”第二天，看守人员把监舍组长高桥叫了出去，菅野感到闯了大祸了，才想准是那家伙告的密，说不定还会添枝加叶表现自己。当局会叫我出去，结果要糟糕。高桥回来了，菅野忐忑地听着他向大家转述所长对他的指导谈话：“我要向你们说的是，你们都是同样的日本人，同样的日本人之间在这样改造的环境中，为什么要互相争吵、互相仇视，非要互相翻脸不可呢？你们烦恼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尽管你们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要面对现实，离不开你们都要一起住在管理所里这一客观事实。”高桥叹了一口长气，继续转达所长的话：“我希望你们之间和睦相处，都愉快地生活下去，同时又要体察和理解中国人民对你们的心情。为了达到改造好你们的目的，好好学习才是你们最重要的事情。你回去向大家好好传达吧。”说到末了，高桥借用所长的话加重了语气：“认真体察和理解中国人民的真诚期望，拼命的学习吧。”啊，菅野紧张的神经放松下来，所长的冷静态度是了不起的，虽然是敌对者，也是值得佩服的。一场内战在所长的调停中结束了。在运动场地，高桥把这件事告诉大家，还特别加进了自己的感悟：“当局没有杀掉我们的意图，没有必要提心吊胆。”只是他没有准确地为所长定位，所长及其同事是敌对者固然不错，但是今天的他们更是亲善者，亲善的治病医生，拿着手术刀抢救政治生命的国家使者，是化干戈泯怨仇，以善言善导昨日的罪人改恶从善，做善人举善行的良师益友。随后战犯中有更多人赞誉管理所工作人员，说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先生。又一天，岛村三郎在纸条上写了“调皮、捣蛋、钻空子”七个字，问看守员是什么意思。他并不要求回答，自动揭开谜底：“中国大的政策我都遵守，小的地方违反一点没关系吧。”又一个星期天早晨，岛村三郎哭咧咧地大声唱着母校高知县高中的旧校歌：“看啊，南海连接着自由的天空，听啊，不尽的涛声。”因为没有像中佐绝口唱歌那样赢得掌声而不快，影响别人学习又不服哨兵劝阻，竟大骂起来：“你个蠢货！”管教干部金元知其心，要攻其心，收其心，定其心。第二天十时，岛村三郎被金元传唤了去，他准备挨修理，神情有些紧张，没料到得到的是温和的笑容，让座问要求，解思想扣子，卸精神包袱， 不给他发狂的由头和嫌隙，让他回国后想起来还津津乐道。有要求，就是快点让我们回国吧。接谈金元讯问的话题，岛村三郎这样软调应答。可是你回国要干什么呢？金元又问。 还没有具体目标，没有考虑回国要干些什么。 岛村三郎口里这样应付，心里想着自己昨天还大骂共产党，今天难道能说回国后要像反战和和平的斗士那样去奋斗吗？即使这样说了，人家也不会相信。那么就说回国后要大力鼓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给你们看一看，这又怎么能有勇气说出口来？于是他补充应付了一句，我考虑家属的生活一定是很困难的。很好，人是没有一个不希望与家人团聚的，可是你现在的思想状况真的能给家属带来幸福生活吗？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像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自由的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跟我们走，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请你问遍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再见了，亲爱的故乡。 本时段的团购时间，如今车辆交通事故越来越多，在无道路摄像地区很难分清交通事故责任，所以行车记录仪就成了车辆的必需品，如何选择一款高质量的行车记录仪也成了我们听众最关心的问题，除了产品本身的质量，还要符合咱们听众心里的价位，所以咱们现在就推出这款美路宝行车记录仪。记录仪外观时尚大方，具有夜视功能，并且出舱前都经过严格检测，能为您的安全提供全天候24小时保障，当意外发生时立刻还原事实真相，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和恶意敲诈，保障您的合法权益。除此之外，送测速电子狗，再送蓝牙耳机，只要您在3分钟内打进400-699-6329，这台拥有高清夜视功能、180度超宽广角镜头的行车记录仪，加上测速电子狗，再加上一部蓝牙耳机，三样顶级车用装备，今天只要398就全部抱回家。这还不够，今天还要再当场加送

北京时间22点整。